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下午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以诵岁月为主题，在字里行间德胜门孔子学院店举行。又是一年将近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特别策划了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活动。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北京电台主持人将携手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等，带领全程听众网友用声声诵读、悠悠书香迎接新的一年。活动依托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分别以画青春、诵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在全市开展丰富多彩的诵读活动，征集19对诵读人。除了定期开展线下活动，诵读爱好者们也可以走进位于北京图书大厦韩帆楼书店的诵读小站诵读亭品读美文。活动特别定制的移动诵读小站也将来到京城大中小学、社区和图书馆，市民走进诵读车就可以现场录制文学作品，体验诵读经典的乐趣。同时，北京电台精心打造的诵读小站小程序已经同步上线了。广大市民在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就可以在线录制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足不出户参与活动。新年前夜，活动还将在全市设置多个会场，19对诵读人将和名家大咖、金牌阅读推广人、诵读爱好者一同诵读经典美文，用声音点亮新年。近日，阅读北京年度盛典在首都图书馆举办，2018年请读书目正式公布，榜单将社科、文学、科普、生活、少儿5个类别过去一年出版的图书中精选出30多种，推荐给市民阅读。其中，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书由新兴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罗新教授从北京建德门启程，沿着古代的碾路，一步步走完450公里，抵达上都。他将文献史料与考察踏勘相结合，铸成本书，其学术观点经过实际调研与国外研究结果有效融合，填补了史地研究的空白，使本书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新流派代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一书，以大量绘画、文物等资料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与文人情绪，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了中国古代社会文人阶层的价值取向，在同类图书中属于上乘之作。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性子鸡尾酒一书，由莎拉·贝克维尔所著，沈敏一翻译。这是一部另类哲学史传记，作者以工笔细描的方式，形象地讲述了哲学家们叹为观止的思想历程和生命旅程，并对存在主义做出了系统而全面的反思。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风力3-4级，阵风达6-7级，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到2-3级，傍晚前后转为偏南风。受冷空气影响，午后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10度，天气十分寒冷，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衣，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从12月1号，诵读点亮新年，北京电台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正式启动以来，我们的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还有流动的诵读车，还有西单图书大厦和韩帆楼书店的诵读小站实体录音亭，吸引了很多读者上传自己的朗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的评选。昨天下午，我们的第二场线下活动，以诵岁月为主题的活动，在字里行间德胜门孔子学院店举行。在现场，我们诵读小站的两位主持人，我和一丹，还有现代作家安逸如，暖心帮帮团的团长葛基地，红色旅游达人宋小金、张敏夫妇，还有诵读小站小程序当中两位人气比较高的读者苑一、朱萍萍，以及北京体育大学的四位同学，一起用诵读的形式来感叹岁月匆匆，用声音感悟时代的变迁。昨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但是在昨天的会场以及我们的流动诵读小站，都是吸引了很多读者前来参与活动，并且他们很愿意把自己的感悟分享给更多的读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回顾昨天诵岁月主题诵读活动的精彩内容。岁月常用来形容一段历史，也用来形容一段生活经历，还经常用来承载人们的感情。它是世间万物的载体，可以容纳世间一切的酸甜苦辣。在这个冬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把自己的时光与诵读小站联系在一起。希望在年终岁末的时候，我们一起用书香温暖自己，也温暖我们的城市。从12月1号我们的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以来，已经收集到了400多位诵读人的音频资料。活动现场请到了两位高人气的诵读人，他们在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的作品点赞量非常的高，所以在接下来几周的线下活动当中，我们还将继续的把高人气的诵读人邀请到现场，和电台主持人共同诵读。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收听在现场我和两位诵读者苑一、朱萍萍为大家诵读的毕淑敏的作品《柔软的时光》节选。好，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来，苑一先来吧。 大家好，我叫苑一。那么呢，诵读小站刚一开始呢，我就参加这个活动了。通过这个活动呢，也得到一些老师啊一些指导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在这个活动里边能学到很多的东西，谢谢大家。 这个实力打 call 为我们诵读小站来做广告啊，因为真的愿意从我们活动一开始参加了很多次线下的活动，包括也积极的参与诵读的征集，他自己本人也觉得通过这样的学习和分享，首先呢是认识了很多喜欢朗读的朋友，也是得到了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对朗读对阅读非常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另外一位呢，薰儿也介绍一下自己。 我关注我们的诵读小站非常久了，然后前段时间我是看到有一个跨年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因为去年我跨年是在深圳和我们朋友在一起看演唱会，所以今年我希望给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跨年，所以呢就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接下来呢，我就邀请我们两位来到现场的我们寻找到的诵读人，和我一起来为大家诵读《柔软的时光》。 柔软的时光，节选。优美，在字典上的意思是美好。做一个美好的人，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愿。除 出的心灵的美好，外表也需美好。为了这份美好，人们使出了万千手段，比如刀兵相见的整容，比如涂脂抹粉的化妆。为了抚平脸上的皱纹，竟然发明了用肉毒杆菌的毒素在眉眼间注射，让我这个曾经当过医生的人胆战心惊。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却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读书啊。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因为你在聆听一些高贵的灵魂自言自语，不由自主的谦逊和聚精会神。即使是读闲书，看到妙处也会忍不住拍案叫绝。长久的读书可以使人养成恭敬的习惯，知道这世界上可以为师的人太多了，在生活中也会沿袭洗耳倾听的姿态。而倾听是让人神采倍添的绝好方式。所有的人都渴望被重视，而每一个生命都不应该被忽视。你重视了他人，魅力就降临在你的双眸了。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那些智慧和精彩，那些英明与穿透，让我们在惊叹的同时捏叶展颜。微笑是最好的敷粉和装点，微笑可以传达比所有的语言更丰富的善意与温暖。有人觉得微笑很困难，以为是一个如何掌握面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不然。不会笑的人，我总疑心是因为书读得不够广博和投入。 书是一座快乐的富矿，储存了大量的浓缩的欢愉因子。当你静夜拂卷的时候，那些因子如同香氛蒸腾，迷住了你的双眼，你眉飞色舞，中了蛊似的笑了起来，独享其乐。 也许有人说，我读书的时候时有哭泣呢。哭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微笑，因为灵魂在这一瞬间舒展，尽情宣泄。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大半生中的快乐累加一处，都抵不过我在书中得到的欢愉多。而这种心悦是多么简便和便于储存呢？物美价廉，反复使用且永不磨灭。 读书让我们知道了天地间很多奥秘，而且知道还有更多奥秘不曾被人揭露，我们就不敢用目空一切的眼神睥睨天下。你在书籍里看到了无休无止的时间流淌，你就不敢奢侈，不敢口出狂言。自知是一切美好的基石，当你把他人的聪慧加上你自己的理解，恰如其分地轻轻说出的时候，你的红唇就比任何美丽色彩的涂抹都更加光艳夺目。 高人气的诵读者还将获得由节目组特别提供的精美奖品，在现场呢，我们就送给了参与现场活动的两位听众，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这个听书季卡可以在3个月内在乐库时光 FM 微信公众号当中免费畅听150部精品有声小说。所以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都加入到寻找诵读人的活动中来，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上传你的朗读作品。在昨天的活动当中，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易丹也采访到了80后作家安逸如。 通过安老师的作品，其实感受到了时间的痕迹哈。20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哈，当时那个时候你感觉到时间的岁月的痕迹了吧？那个时候应该是特别小，怎么想到写作呢？ 其实我觉得迄今为止我都非常感谢写作在我生命中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改变的意义。如果不是写作的话，就是没有写作这个能力，那我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小镇青年，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上班打卡工作的姑娘，我不会觉得我的人生跟别人有什么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可能很难去过上我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写作之后或者是接触到文字之后，发现原来我可以通过文字去表达我对生活对一些读书的感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两位嘉宾所读的关于读书给予人的滋养跟一些改变，我一开始写的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赏析，那其实它并不是建立在我个人的一个就是阅历跟见识之上的，它是一个借用了中国古代那些特别聪明特别有才华的诗人他们最美妙的作品给咱们带来的一些共鸣跟感受，我只不过是通过一种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把中国古代最精华的作品里面最动人的感情表达出来而已。但是写作十年之后，我会觉得有些岁月感，但这种感觉呢并不是觉得很沧桑或者是很惆怅，反而是觉得白驹过隙，反而是觉得就是岁月匆匆那个光阴似箭。而且我通常会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一般日子过得好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日子过得快，就是时间过得快，如果说日子过得很不好，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词叫度日如年，那我宁可是我觉得哎，弹指一挥间我的十年就过去了，我觉得这十年没有虚度，那这是最好的感觉。 刚刚我说到啊，安逸如老师有两本书，一本是他刚开始出的哈，叫做人生若只如初见，第二本是当时只道是寻常，都是回忆体的。那接下来今年其实出了2018年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再见故宫哈，这本书就感受到了岁月感，所以其实你在作品当中是怎样去体现岁月的？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可能觉得上到83岁，下到3岁，没有哪个中国人，不管他是在中国的哪个区域，没有一个中国人是不知道长城跟故宫的。可能这辈子他都不会来，但他心里一定知道，这是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文化的一个图腾。通过这本书，你可以了解紫禁城它宫殿的一些情况。也可以了解这些宫殿是做什么用的，也可以了解这些宫殿曾经有过哪些主人，也可以了解一些关于故宫里面细小的一些细节。它更像是一个文学版的故宫导览图。 好，那接下来请安逸如老师为我们朗读他的这本新作《再见故宫》当中的片段。 不知为何，只要闭上眼睛，浮现在我心中的紫禁城的模样总是带着日暮的苍凉，或者是大雪的清寒。沉思之余，让人思绪万千。从端门尾移走来，恍若走入历史沉寂，在紫禁城的深处寻找前世的踪影。一早知道花落人亡，人去楼空，徒惹唏嘘。岁月无声，宫阙无言，人事纷纷，死生细过。冬日的北京，天际大片乌云，线条柔和，光影婆娑，像多少双眼睛欲说还休。细雪飞扬中，往事深沉，无声胜有声。昨夜不知雪深重，一重宫阙一层楼。有时候雪最容易让人有岁月清长，人生如梦的譬喻。一抬头发现一场雪下过，仿佛又过完了一生。雪后的紫禁城是一场盛大而寂寥的离歌，朱孔高墙宛如腾空而起的烈焰，黄色琉璃是迸射的火星，而素雪纷纷是不甘寂寞的回忆，修饰着繁华沧桑。没有汹涌的人群，只有肃静的天空和轻晃的宫殿，一切仿佛又回到数百年前的某个清晨，端静肃穆，无情无趣。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即将600岁的故宫凝结着历史的烟云，记载着岁月的沧桑。时间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岁月的书一页页的翻过，它使今天变为昨天，又把昨天变成了回忆。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位嘉宾，他的岁月回忆当中充满了热心和奉献，他就是北京东四八条社区的暖心帮帮团团长葛继弟。 我今天要诵读的就是艾青的一首小诗《太阳的话》。我们这些帮帮团的成员吧，都是岁数比较大的，最大的78岁，最小的也都50多岁了。他们从2014年，我们2017年统计过一回，我们算就精准服务，就是我们入户了，就已经是4224小时。实际就这是可算出来的，还有很多算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爱关怀周围的一些老人，加在一起是1824小时，这些也都是说可以算出来的。很多很多的爱是算不出来的，因为平时像我们街道吧，邻里相助，邻里守望，都是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这我们都没有算进去啊，都没有算进去。 所以说在咱们这个社区呢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中国好邻居，大家互相帮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是的，他们年龄虽然大了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我们想去看望老人的时候，因为老人都在那点儿等着我们呢，肯定都去。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辛苦，我是主要负责人，我们的团员呢对我的工作特别特别支持。所以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朗诵一首小诗，也是给我们的帮帮团，也谢谢大伙儿。太阳的话，打开你们的窗子吧，打开你们的板门吧，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到你们的小屋里。我带着金黄的花束，我带着林间的香气，我带着亮光和温暖，我带着满身的露水。快起来，快起来，快从枕头里抬起头来，睁开你的被睫毛盖着的眼，让你的眼看见我的到来，让你们的心像小小的木板房，打开他们的关闭了很久的窗子。让我把花束，把香气，把亮光，温暖和露水洒满你们新的空间。 2014年，72岁的葛继弟老人和社区里的几个老姐妹成立了暖心帮帮团，他们主要重点来帮扶那些没有子女且没有亲戚的孤寡老人，还有很多是高龄老人。今年已经76岁的他依然在为社区的高龄老人们服务，就像他诵读的这首《太阳的诗》一样，他把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给了社区里更需要温暖的老年人们。想要看到活动现场的情况呢，请大家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周的第一条推送里就有昨天活动现场的全程图文介绍，并且还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回放。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静乔，一会儿见。

跟着风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两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展现的是诵读点亮新年，北京电台2018到2019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的第二场线下活动诵岁月的朗读活动的精彩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聆听了青年作家安逸如为我们分享和诵读的他的最新作品再见故宫的片段，同时也听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来自东四八条的暖心帮忙团的葛继弟团长呢，是为他的团员们诵读了艾青的《太阳的诗》这首诗，也是通过我们的活动表达了他对这些志愿者们的感谢。大家想要看到活动现场的暖心画面的话，请大家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在本周的第一篇推送当中就是昨天活动的图文新闻，同时也有视频直播链接的回放，欢迎大家的关注。在昨天的活动中，我们还邀请到了一对热爱阅读、热爱旅行的夫妇，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行着古人的那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宋小金、张敏夫妇的红色旅游故事。 我们受家庭的教育，从小呢就爱看一些书，小的时候呢爱看一些雷锋的故事，是吧？还有呢闪闪的红星，红旗飘飘。等到上了岁数以后呢，哈，就是尤其是退休以后，时间多了，就很想呢，哈，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父辈走过的路。 另外呢，我们两个也都是当过兵的，所以有一种这个军人的情怀。我们觉得这个传承那个红色基因吧，这个继承那个革命传统，这也是我们一种责任吧。 在每次旅行当中呢，哈，我们都不忘看一看革命遗址，去瞻仰烈士陵园，还有革命纪念馆啊，这些地方。 问一下张老师，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宋老师啊，让您印象深刻的旅行的地方，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说实在的，就这几年我们的旅游吧，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基本上就是每到一处吧，我们都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就介绍一下其中的一段吧。我们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吧，走了一趟那个，从那个先到的是那个敦煌，从敦煌回来以后呢，我们就特意到了那个临泽县，完了呢，我们又顺着那个临泽呢，又到了这个祁连，这是当时的那个也是非常艰苦的一段路，是吧？实地走一走嘛，完了从那点一直走到那个青海湖。 我们走过了30多年哈、啊，看过了那么多大江南北的风景，接下来还要再走吗？ 还要再走，我们还想去看看天眼，我还没有去看呢。 咱们刚才是咱们这个题目叫岁月，我觉得岁月实际上就是一个走过的路，不要忘记。反正只要我们将来还能走，我们就把这个坚持下去。 一直走， 一直走。 今天特别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之所以那个去祁连山呢， 也是因为在99年的时候，开国将帅和他们的儿女的作者送给我们的这本书。这样呢，我们去的临泽去看西路军走过的路。今天呢，我们呢也是念一段回忆徐向前的这一段， 这一段叫做开国将帅和他们的儿女。 好，祁连山不因其起伏而失其庄严，西路军不因其失败而失其伟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逆境往往是杰出人物思想飞跃的模具。徐向前元帅的性情就是从那以后有了明显升华，变得更加沉稳成熟了。多少年来身居高位的徐向前元帅时刻怀念着河西走廊的人民，时刻眷念着长眠在那里的战友。当他听说有一位流落在异乡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在饥寒交迫生活无着衣食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默默地存交党费，他一分钱两分钱一角钱两角钱地积攒，后来竟积存了400多元，最后交出的钱币都陈旧发黄了。徐向前元帅边听边感叹唏嘘，他对夫人黄杰和儿子小严说，这400多元党费是一个红军老战士对党的金子般的赤诚心啊。 徐向前认为西路军将士是英勇杀敌的英雄，应该为他们立碑，为他们写传，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党史战史上。他满怀深情地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有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做出了西路军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元帅和李先念主席等四方面军的将领都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当年喋血奋战的西路军将士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的确，青山已经作证，大漠已经作证，历史已经作证，西路军20000多忠勇将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血染河西走廊。他们虽然因寡不敌众和其他客观原因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顽强拼搏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西路军将士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我们古人说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我觉得两位呢，真的是在践行这句话。我也把我的一个感觉呢，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要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相信把一本书带在旅途当中，是让你的心灵和身体都走在路上。我们刚刚说，今天在现场呢有50后、60后，然后70后、80后、90后啊，我是90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95后乃至00后的年轻的朋友们来为我们诵读他们的青春岁月。来，我们有请几位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熊志新、毛佳慧、徐欣然、张恩元来为我们诵读《出发》和《遇见》节选。 在大海上，时间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 在没有人类之前，天地万物并没有时间的概念。对一个人来说，当你消失了，你的时间也就不存在了。 谁懂得一切不会永存，谁就能坦然承受命运，活在幸福平衡之中。总有一些事件你不喜欢，它却必然发生。总有一些技巧我们不想掌握，却务需了解。总有一些人我们万分眷恋，他们却必定离开。另有一些人我们不愿相逢，他却一定蹲在命运的拐角处耐心等你。 风不会永远起舞摇人，心不会永远迸射光芒，然而我们却要兢兢业业地活下去，然后从容不迫地接纳死亡。 我们死亡，世界才得以更新，单一个体的悲剧却成为自然平衡之喜剧。即使一个人生物学意义上过世了，落地尘埃，但有关的心灵物象却遗留下来，变成一种无形的场和能量，也是幸福。 人在海上航行的久了，时间的观念就淡漠了，节奏的缓慢让人觉得人生大可不必如岸上那般慌张与剑不容放。 你何时何地都会看到大海，它是多么懒散和无所事事啊。偶尔间干的活儿就是发动风暴，它承载蕴含着无以计数的生灵，从上百吨重的巨鲸到蝼蚁般的磷虾，在漫不经心的雪浪奔涌中悄然完成。大海颇有耐心，以这样不动声色地荡漾了亿万思念，从雷电劈入海浪的一朵浪花中孕育了最初的生命麻花 DNA， 然后不慌不忙的拼装组合，孕育了复杂的生命雏形。潮汐涨落， 斗转星移，直到有一条不安分的鱼爬上了陆地，步履维艰的变成了今天的人。 时光宛如海洋，浩瀚无际。 你的今生今世就是海豚跃起的光华几倍，灵光一现，酣畅淋漓。 之后和之前，我们都将沉没在蔚蓝的海底前行着，时间的海水抚摸着我们，生生不息。浪花之上再生浪花，湮灭之后再现湮灭。 天因此而算蓝，人因此而珍贵。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人之可贵在于我们因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岁月的流失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逐渐蜕变却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从本周开始，我们的寻找诵读人诵读征集的主题为岁月，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通过诵读的方式与我们分享你的岁月感悟。大家可以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上传你的朗读作品，也可以在城市当中偶遇移动的诵读小站，走进移动诵读小站的朗读车里去朗读一段作品。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到北京韩芬楼书店还有北京图书大厦二层的诵读小站朗读你喜爱的文字。